持结束今次危机、重建中东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不过法新社引述安理会几个成员国表示，仍未收到决议的相关文件。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食卫局副局长徐德义话，已经要求药厂提交12至15岁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嘅资料，会尽快提交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委员会就话，数据显示打针并冇增加整体死亡率、急性中风或冠心病。台湾新增267宗本土确诊个案，连续5日破百，全台湾进入3级防疫警戒。以巴衝突持續，以色列總理未有為停火定下時間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指責以色列犯下戰爭罪行。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10，強度甚高。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帮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的人不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署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西杰达，天文台就梗是专业的啦。 是的，瑞文，不过有个后生仔自称是不专业天文台。 吓咩话？好乱，真是点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呢一位气象发烧友，介绍下佢呢一个网上平台点样帮到手。 而我就同陈家俊揾嚟学者梁美仪教授，同我哋分析一下将福岛核废水倒入大海会点样影响生态。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大家好，我是林以乐。咁今日咧，香港是公众假期，咁啊，虽然天气好热啊，咁啊，不减香港人喺香港范围里边去出去外边散散心，都系离唔开香港范围啊。咁但系疫情之下咧，屋企人相处嘅时间就多咗啦。咁有啲人嘅亲子关系就好咗，但系有啲人嘅亲子关系就反而差咗。咁所以亲子关系咧就唔系时间多与少嘅问题啦，更加系一个点样相处嘅问题。嗱，城市女青年商会咧就联同呢个童军之友社咧，就喺今年嘅1到2月期间咧，就向全港嘅中小学发放咗一个叫做聆听童心事啊，即系聆听儿童心事嘅问卷调查。咁访问咗亲子双方咧，有关嘅疫情之下咧，咁啊，嗰个亲子沟通同埋对双职家庭嗰支援嘅睇法，咁成功咧收翻742份嘅问卷。咁调查结果显示啊，有30%嘅家长咧就认为疫情之下咧系子女喺屋企里面学习之后咧个冲突次数就增加咗啦。咁40.5%嘅家长就认为咧个关系咧同从前啊差唔多。咁另外有30%嘅家长话咧，喺疫情底下咧，每个礼拜同啲仔女至少发生1次冲突。 咁更加咧有一成半嘅表示啊，嗰、那個衝突咧每日都發生啊。咁所以今晚我哋請嚟呢個婚姻及家庭治療嘅博士啊，屈偉豪博士，我哋好熟噶啦，就分享一個題目叫做《疫情下親子親親樂》啊，呢個真係，唉，大家都 忙得咁忙啦， 係一個調查報告都係真係日日日日。拗撬咧有一成几啊，咁因为而家睇住佢哋上堂啊嘛，系嘛，咁啊知知点点噶啦嘛， 被困家中梗系火气上冲噶啦，由朝到晚就好难顺眼、啊，即系我谂啲问题唔系冇嘅，以前都系嘅，不过而家疫情啊嘛。 嗱，我哋呢个节目咧就有啲海外嘅人听嘅，咁佢哋重温又好。同時間聽到啦，可能佢哋離開咗香港好耐咧，佢唔係好明嘅，即係香港人喺屋企咪幾好啦，即係佢用翻佢嘅處境處理。我哋真係地少人多，係嘛？咁啊，同埋居住環境一般上大部分都係比較狹窄嘅，唔係話好似喺加拿大咁成棟樓啊，咁一人一間房咁啊，梗係冇乜衝突啦，見都見唔到添啦，係咪先？咁啊，嗰個即係大家話，如果嗰啲嘅板間房咧，一家三口咧，即係。一齐企喺度唔够空间嘅，咁你谂下。 我谂呢个一个问题咧，另外亦都系嗰个期望同埋嗰个现实嘅唔一样嘛。嗱，我哋有几可父母系睇住仔女上堂啊？ 梗系冇啦，咁有嘅，有啲叫怪兽家长咁啊，喺离远咧对面租间屋咧，用望远镜。 即係整支長炮， 係，但係聽唔到嘛，起碼係咪識佢睇到嘅？ 但係唔同啊，一個首歌喺一個氣氛底下咧，佢哋會按照氣氛回應噶嘛。嗱、全班同學坐喺度，佢冇你唔會有任，就算嗰啲小朋友幾唔中意手揮佢，佢都唔會垂喺度噶嘛。佢唔會淨攤喺度或者瞓喺床嗰度睇住個。摸電腦嚟到上堂 所以好多學校都係要求嗰個細路仔雖然喺屋企上堂都要著校服嘅，因為個感覺唔同啊嘛。因為你著校服，你覺得真係似翻緊學。咁你如果校服都唔著就哇，真係慘喺度。 因為呢個係一個人嘅，其實如果你用行為治療去理解呢樣嘢，人係 conditioning 嘅，即係人係會按照某種情況會按有自然反應噶嘛。 係 嗱，譬如好簡單嘅實驗，我哋喺門口擺張地氈。我哋入门口擦一擦啦，有好多实验咪将嗰张地毡拎去厅中间啦。 咁点啊？ 啲人去到又擦一擦咯。 喺厅中间擦， 因为冇意思噶嘛。你系擦干净先入屋，但你入到屋见到张地毡擦一擦啦。呢、這个就系我哋对个处境嘅回应啊。咁我全班同学着咗校服，然后冷，然后 miss 入嚟，我哋一齐起身。Good morning, Miss Chan。然后坐翻低，嗱，你成个人就预备咗上堂啦。 系， 正如我哋去到医院咧，系俾你着咗嗰个医院嘅病人服衣服啊嘛。 系啊， 咁护士叫你唔好落床，你就唔好落床啦。 乖乖地啦， 护士话你饮多啲水，饮多啲水啦。但系你好多嘢你着咗就听话噶咯。 啊， 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嗰个处境嘅回应。嗱，发喺屋企真系得我一个人。我攤喺度嘅喎，係咪？咁嘅時候，你父母睇到係好難順眼噶嘛？ 嗯、 即係父母唔睇會明白呢樣嘢。嗱，我唔係玩個小哥啱，但係呢個亦都係反映個小哥面對緊個處境同情況底下咧，佢有時有啲咁嘅回應。咁你已經係個衝突啦， 嗯、 你已經係衝突啦。咁仲有，因為我哋好接受要明白一樣嘢喺逆境當中。嗱，得翻我一个小朋友喺屋企，或者两个小朋友喺屋企，我唔系同一班同学上堂，我系对住个 mon 上堂。 嗱，我哋分开嚟讲啊，一个小朋友喺屋企咧就相对冇咁复杂嘅， 系。 不过咧就阿妈个专注力咧就一对一啦，咁你真系冇得走啊！咁嘅听系嘛，24小时盯住你 监控 啊！啊，咁你如果间屋大少少，阿妈都话行一下去厨房闪一闪你啊咩啊？咁、就如果唔系嘅话咧，连嗰个空间都冇啊！咁啊，呢个一对一。但系如果一对二咧，咁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两兄妹或者两姐弟啊，咁咧就大家上紧 Zoom， 咁啊大大声讲嘢嘅时候又嘈到后边嗰、那个，咁点咧？咁又会 然后条宽频仲抢紧噶喎， 系啊，大家有啲身体碰撞啊，跟住会 阿哥同我妹抢紧条嗰条宽频啦，阿妈或者阿爸要翻紧工喺屋企都抢条宽频噶喎， 系啊， 咁落到去我谂香港嗰啲低收入嘅家庭啊，啲草根佢哋真系搞唔掂屋企条宽。 哦，唔系咁又而家有好多嘅 社福機構咧都會送一張 SIM 卡俾嗰小朋友上網嘅。 SIM 卡唔係好捱得好耐啦。嗱，香港有個良心嘅機構咧，佢係送咗10,000條寬頻出嚟㗎。係一個嗰啲電話嘅供應商咧，佢真係用嚟希望服侍草根。嗱，呢個係解決到某啲問題，但係始終咧。即係全日個社會嗱，我上完兩堂或者三堂之後有消息，我又來跑下喐下，喺屋我無窮精力，你要記住，你要明白我都要同 我哋叫放電啊，小朋友放下電， 放電， 唔係佢小食部買啲嘢食都好啊， 係啊係啊，咁你要俾佢，但你屋企點咧？我消息我同邊個嘈咧？係咁，同埋另外由於有時。有啲老師同我講，佢哋而家好怕 Zoom 喎。 點解？ 因為 Zoom 嗱，我一班有25人啦，但係隨時有30人入咗嚟嘅喎。 點解？ 你唔知啊？ 唔知 喎。你估係邊個啊？ 哇！好驚啊！喂，即 係嗰30人咧，就係阿爸同阿媽咯。 阿爸阿媽阿爺阿婆啊。 其中有啲家長佢唔使翻工嗰啲，佢跟埋嚟上堂。 點可以俾嘅啫？ 咁你俾唔俾佢？你敢唔敢唔俾啊？ 梗系唔俾啦！ 你可以唔俾，咪有投诉好多嘢。嗱，仲有攞名咧，佢入咗嚟听住你教书， 系咯。然 后你问问题咧，佢答。 嗱，佢听住都少少，有啲家长喺后边听噶。 系啊。 又跟住，如果阿爸喺 work from home 咧，就会喺个镜头睇唔到嘅情况之下，就递啲朱古力俾个仔食啊。 又或者佢坐喺后边听住啊嘛，佢亦都老师话，我试过问学生问题，譬如问。阿屈伟豪，你答，点知屈伟我爸答咗， 屈山答 啊！然后有啲时候又家长嗰度发表意见，即系然后嗱有 啊老师，你头先咁样嘅问问题咧唔得噶，话俾你听，佢发表意见，发表呢啲意见，话你嘅教学嘅 另外，而家啲小朋友好醒噶嘛，将个 mon 间开噶嘛。你黐窗个 mon 间开做乜啦？另外嗰边可能系卡通，可能系游戏嚟噶。咁而家各样， 你见到佢眼望住你，其实佢已经系睄紧嗰个隔篱个 mon。 蠢到嚟，即系又发现嘢啦。咁而家亦都有啲家长有能力嘅，佢安 CCTV 啦。即系 CCTV 睇后边射住喺个房度射住个仔个女上堂啦，咁仔个女又特登遮咗镜头遮住个 mon 啦， 用个身体遮住佢，系啊，等你个 CCTV 睇唔到。 佢睇紧啦，咁啲即系，唉，总之 我哋实体课室咧嗰阵时都系咁噶啦，攞本课本咪冚住本小说咁样上堂噶啦，一样嗰阵时即系唔系 mon 啦，但系都系书冚书咁样噶啦。 有人类我就有蛊惑噶啦。 系啊。 我哋要接受呢个现实嚟噶嘛，大哥。咁所以问题，我哋面对一个新嘅处境，一个新嘅世代，我哋点样可以合宜地可以处理得好少问题啦？咁呢个又好大嘅沟通啦。 但系我啊觉得咁啊，都系身为家长咧，如果个仔女屋企上堂，除非佢自己又一份工都好忙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嗰種好奇心同埋不能夠自制咧，你係真係會及住佢點樣上堂噶嘛？係好正常喎，我覺得呢、這個佢好難話我喺後邊唔理啊咁樣，除非佢聽唔明，咁啊另計嚇，或者聽唔明佢話不如自己上埋堂學埋嘢啦咁。 呢、這個世界有貓，呢、這個世界有老鼠，貓就一定捉老鼠，老鼠一定去逃避又玩只貓。 係 咁呢個世界有個叫阿媽或者阿爸，有個叫仔或者女。阿媽同阿爸天生個本分個常態就要及住佢。 係 咁個仔個女就天生常態咧就要 避佢， 係咪？咁問題咧，我哋可以要求去到幾多咯？即係我哋能夠。即系接受呢个现实就系而家真系被困家中啦。咁个仔个女可以去到边个程度呢？即系我谂呢个有啲时候我哋都要进入社歌嘅角度去理解啦。嗱，着翻校服系啱嘅，因为帮佢情况好翻啲啦。跟足即系学校嗰度，学校都有小息嘅。即系而家 Zoom 都有小息嘅。 有噶系嘛？唔系堂接堂啊嘛？如果系啊，真系恐怖啊！我觉得洗手间都去唔到啊。 咁你唔好上昼上晒下昼房系嘛？咁唔得噶嘛。 係咪？咁同埋你要俾佢適當啊飲食啊，或者你適當個督導啦。如果個仔女係上緊台， 一般上嗱，我咧而家冇見嗰啲小朋友咧一幾個月啦，咁啊跟住一見翻嚇親我個真係，個個都高咗同埋打橫伸長坐噶。嗱，你間屋如果係居住環境比較狹窄咧，你就發覺咦？真係越嚟越唔夠位喎、啊！而家轉個身就撞到咁樣。 咁你而家真係， 因為坐喺度焗食啊嘛，你話？ 喂，成年人都係啦。 啊、 我哋成年人有兩個階段啊嘛。首先係暴肥， 係 過完之後突然間有咗醒覺，點解我肥成咁？點解肥成咁？於是開始暴瘦啦。 你呢個我成日經歷嘅嘢。 我俾你自律啦、啊，我俾你自律，我仍然每个星期跑10K， 仍然做咗几次运动，我保持得唔错、啊， 保持得好好、啊、啦，你 因为经历咗反省阶段啊嘛。 嗰、那个嘅、那個、家长觉得，喂，真系个居住环境越嚟越狭窄， 系 咯，其实大家都狭窄咗，因为阿爸又肥咗，个仔又肥咗。 我谂环境是一样嘢啦，但系个心境又系咯。即系如果我家长永几时都带住一个完美嘅态度，你应该咁噶，你必须咁啊。咁但系个环境唔同咗，我哋又唔能够俾多少少空间呢个小朋友嘅时候咧。 但系嗰个情况系咁啊，多啦，嗰个人系真系受环境影响 啊。 而家嗱，我比较，如果你譬如我喺加拿大或者香港，我住嘅地方好宽敞嘅。喂，我两个人住3000尺，咁我梗系即系大把空间啦。嗰种即系情绪冇咁差，或者我望出去都望到远景嘅，咁人咪情绪冇咁差。喂，唔系话一望就对面楼食乜都见到嘅，咁又个情绪差啲啊。困局啊，会影响你情绪啊嘛，系咪先？咁嗰冇得变嘅嗰个环境。 最近呢个几个研究报告出都系多咗情绪问题啊。 系啊。 无论成年人定系儿童啊， 一定啦 吓。咁嗱，而家个现实就系一有疫情，二我哋被困，三咧我哋唔够资源。因为你头先讲啦，如果我间楼唔好3000尺咁夸张啦，即系我哋一家人，如果一家四口住到400-500尺实用面积， 都每人100尺啊，咁样 都好少少啊。咁、啊、问题我就 最争去要厕所喎、啊，而家你明唔明啊？如果一个厕所四个人嘅时候，你而家同时喺间屋里边，大家要争嘅。 我好经验啊，我而家好经验啊，我而家三个人一个厕所啊。 系咯， 我以前一家五口嘅时候，我祈祷天父你俾两个厕所我啊。咁嗰阵时真系最后天父答应咗我，不过我而家空巢啊嘛。 同埋你嗰阵时啊，三个女啊嘛，加埋老婆四个女性，佢哋用厕所时间特别多。系啦，咁啊五个， 系啊， 咁工人都可以让你，系咪先？ 我嗰阵时得一个厕所，我祈祷，点解就系我坐低咗，我女踢门，爹哋咁，你都要起身俾佢先噶啦。 真系最无良啊，催人去厕所，即系催你先，唔系催你去，系催你快啲出嚟，喂，好难自控嗰啲嘢。 但系嗰啲有实际经验， 好多婆媳关系都系个厕所争到即系打交都咁。咁所以而家都会系一家四口咧，得一个厕所都会成为嗰个争拗点噶。 所以我空巢。之后我搬咗间细啲屋，我同我太太加个工人，三个一个厕所，咁、我都彼此忍让啦。不即系三个成年人就容易啲处理事啦。 系， 但系你头先讲嗰啲一家个小朋友嚟就嚟噶啦嘛。你而家去定厕所先啦，点去定厕所 啊？即系嗱，反而而家 Zoom 咧。佢刷唔切牙咧就 OK 嘅，系、嘛？睇唔到嘛，我闻唔到嘛，系咪先？冇所谓啊，等下小食先去刷过啦，咁样。 所以其实我哋一路都讲紧就系个现实环境系咁啦。我哋点样适应？点样习惯咧？最后你都逼住焗住要习惯噶。我哋可唔可以令彼此系容易少少去适应咧？正如你用厕所咁，我哋如果睇到呢个现实嘅，我哋点样去接受咧？点样去？分得好啲咧，我接受个小朋友焗住真系好惨嘅时候，我可唔可以降低少少行为标准？我唔好将佢当正喺学校个课室嗱。我好相信一样嘢，如果小朋友喺学校课室上堂咧，好多行为同情绪会出现嘅。 梗系啦， 但系真系冇人。 即系我同隔篱嗰个同学虽然有个距离，或者甚至乎冇距离啊，我下边嘅手喺度咧。搣下對方啊，對方又搣下我啊，咁我個老師講嗰啲我明唔明？我冇乜所謂，我過到嘅喎，情緒地係咪先？而家唔係喎，焗望喎，咁點啊？ 咁咪熄咗個 視像咯，我咪熄咗個視像咯。我睇唔到嘅時候，咁咪所以我攤喺度，去喺度，凍喺度啊，拗痕啊，喐啊。老師耐唔耐就會審嘅，大家開翻嗰陣時即刻就開翻。即係我哋有啲時候要接受某啲嘅情況，降低啲標準。我哋同仔女傾偈嘅時候，可能我都要進入仔女嘅世界啊嘛。即係我哋要進入仔女世界，明佢聽佢講嘅時候，我哋聽咩歌先咪有乜咁唔 work 㗎，冇用㗎喎、哦。即係你高壓，你一係就看曬度，唔看曬度冇用咯。咁同埋你頭先都講，喂，真係焗得好辛苦、哦。咁點咧？咁有咩辦法嗱？你喺嗰刻你係唔會俾到佢嘅，但後邊有冇嘢補償啊？有冇嘢加翻啦？即係話喺某啲時間，你帶翻佢去邊個位嗰度咧？係你頭先話咩啊？放電 係啦，放電啦， 係啊！而家好啲啦，之前連所有攀爬嘅嘢都封曬嘛。咁、但係呢個世界冇攀爬啫。我同佢點樣咧？落街行 行個圈路啊， 行圈路啊，日頭唔得，我夜晚啦、啊。咁、當然呢個世界你都話啦，你都話，唉，即係喂，好辛苦喎、啊，揾食都揾咗成日咯。咁、其實一樣嘢，嗱，呢個係我嘅偏見嚟嘅。我成日都幾時都覺得呢個世界就係、是、你覺得重要，你覺得必須，你就有時間做。你覺得唔重要，你覺得唔必須，其實你手指都唔想喐噶。 系啊，咁我哋先听首歌啊，陈奕迅嘅《Shall We Talk》。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漏堂？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讲。 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狂。 根據呢個城市女青年商會咧，就聯同呢個童軍之友社咧，就今年一月二月咧就做咗一個嘅調查。咁啊，裏邊咧就有一個嘅調查嘅結果就話咧，問卷裏邊發覺啊，細路仔最想聽到父母同佢哋講咩説話咧，就話我陪你哋玩遊戲啊咁啊。點不知現實咧就係父母成日關心我就係、是。做晒功课未咁啊？咁所以其实大家关注嘅嘢唔一样啦。父母关注系你功课做完未？做完就再继续温书，温完书之后就做练习，即系系唔会完嘅、那个要求。阿仔女就最想听到阿爸阿妈话：，喂，我陪你玩啦！哇，咁就好开心啦咁样。咁今晚咧，我哋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屈伟豪博士，我当中就分享就系疫情之下嗰个亲子嘅亲亲乐啊。咁啊，究竟即系个困局里边咧，可以点样解决咧？多多屈。 所以反映到啲系咩咧？即系个小朋友话最享受嘅就系父母同我玩。 嗯。 所以嗱，佢哋唔系小朋友，唔系我要饮乜食乜。我唔系要个 mon 几大，我电脑几快，我想要你。 系啊，呢个好紧要噶，我哋搞错咗噶。 所以有句说话啊嘛 ，a house is not a home, a home is not a house， 即系即系 家庭唔系净系间屋，间屋唔系等于家庭嘅咩？ 你有间屋，我俾间屋你，我买最好嘅你，但小朋友需要佢系你。 我真系亲身经历嘅，有一个小朋友我真系睇住佢大嘅。咁啊，佢最细个嘅时候咧，扭乜嘢出街扭乜有乜噶、一嘈，咁阿爸即刻买嘢俾佢啦。咁啊，求其喺附近有乜嘢咁就买一玩具执俾佢啊，咁样啊，咁啊，即系我哋叫中啦呢个感觉系咪先？咁但系到个细路仔大过咗青少年期咧，就反叛好劲。咁我成日同佢倾偈咧，佢话诶。我觉得我阿爸唔锡我，哇唔系嘛，哇你阿爸咒你咒到癫咗，我觉得系系咪先？佢唔系啊，我咪唔系，佢哋一扭计佢即刻买嘢俾你嘅、我哋都反对佢、我哋知个嗰个细路仔讲咩，大个之后，嗰啲嘢我冇话要，我要我冇话佢要嗰啲嘢，我要阿爸陪我嘅啫，佢冇陪我而家咁嗱，呢个系好反映咗嗰个细路仔嗰个童心啊，想要嘅咩？嗰个爸爸咧以为物质可以解决件事，啱啱错晒。 小朋友未必咁识讲，系去到嗰阵时先知道。 青少年期识讲 咯。最享受嘅佢同我一齐。 哦、啊， 但系个小朋友有啲时候佢嘅要求其实想听个回应啫嘛。我要买笔，我要去做乜？听下你想，即系希望你听到我讲嘢。我仲好记得我其中个女咧，去到唔知小学二年班定三年班，佢有一晚话：爹哋帮我刷牙。哦，我唔系话你识刷咗好耐，你自己刷咗耐。佢唔系我中意你托住我下巴同我刷嗰个感觉。 哦， 即系佢哋细个未识刷牙，瞓觉啦，我就托住阿爸咁同佢刷啊嘛，咪折下佢搞咁嗰啲。其实个成个过程佢享受，佢突然间嗰晚想。温好闷啊！ 系啊， 咁啊，摆屋企讲最多说话系咩啊？唔好烦啊！阿妈喺屋企讲最多说话系咩啊？ 快啲， 快啲，唔好嘥时间， 快啲啦，快啲啦，快啲啦！ 你听唔听到？我哋三个人其实系分开咗三个世界。 系啊， 我三个世界，我好闷，后边就系我想有人陪，我想人俾时间我，俾人俾注意我。个妈好功能，快啲啦，快啲啦，唔好嘥时间。个爸就系唔好埋嚟啦，俾啲空间我。即系我三个人分开三个世界喺呢度，我哋点样觉得系被爱被关心咧？所以你头先提到嗱，呢、這个我亦都成日都讲嘅。当我哋嘅关系里头有质素，我哋其他嘅嘢，我哋反而甘心乐意做嘅， 容易搞啊，反而系嘛？ 即系你身体健康，免疫力好啊。你其他你冇咁容易病啊，系咪？ 系。 但系我如果我成个家庭开心健健康康， 然後我做其他嘢，我唔會咁辛苦。 嗱，我其實睇嗰套電影，我好感動嘅。講阿周星馳即係好窮啦，同佢個仔啊，即係嗰個當然女扮男裝嗰陣嚟，佢同個仔咧好窮咁，冇嘢玩啊，咁點玩咧？就瞓喺張床嗰度咧， 撐曱甴， 踩曱甴，哇！嗰幕其實好鬼恐怖啊。不過你睇下，喂。嗱，就算係咁窮啊，佢揾到樣嘢玩咧，即係陪佢仔咧，係嗰段係温馨嘅時間嚟嘅。 係啊，因為其實最重要嘅唔係玩乜嘢，最重要係你同我一齊玩。係，最重要唔係食乜嘢，最重要係你同我一齊啊。最重要唔係去邊，最重要係你同我一齊啊。嗱，我自己都有啲咁嘅經驗啊。我同我太太一齊讀博士嘅做學生嘅時候，我哋都好忙嘅。咁我哋一定就係我太太上堂，我就喺屋企睇細路，因為當時我都要出世。我上堂，我太太 夾得到咩？唔一齊上堂嘅。 但係我哋兩個係唔同學系， 唔同系咁，所以夾得到。 所以我哋盡量揀啲科，亦都即係盡量得啦。咁嘅時候，我好記得我哋嗰陣時喺美國讀書好窮啊嘛，根本唔會有錢買玩具。我仲好記得有好多功課，我係俾個女坐住，我大髀我坐喺地下度，佢坐住我，我一隻手攬住佢，然後佢喺度搞佢嘅玩具。咁我有時立下睇下書諗下嘢，啊佢掂嘅喎，我將啲牙籤倒曬落地下，教佢逐支執翻落去個牙籤筒，所以你 仲用唔用㗎？我嚟你屋企真係唔會用牙籤啊，咁教法， 即係又玩得嘅喎。然後我記得我帶佢去嗰啲商場嗰度玩自動電梯，即係一路上樓梯嗰啲咧，上去落翻嚟上嚟又好玩嘅咯。其實最重要就係即係首歌，爸爸媽媽同我一齊。你仲有期望啲咩？好啦，当我好觉得被爱、被温暖嗰种安全感同满足感，你要我坐低写字，你要我坐低做功课，你要我坐低读书，我反而合作好多嘅。 系， 因为 仲要爽手啊！啊，如果你同佢关系好开心、好爽咁做晒 嘅，好重要嘅人嚟啊嘛。所以你讲嘅嘢，我就好乐意听、愿意听，甚至我唔系好想听，不过你对我嚟讲太重要，我咪听啦。但系而家喂，我都好似唔识你嘅， 老板有咩要求咧？喂，咁快要求佢出嚟打工而家。 黑色嘅笑话，但系系真事。香港唔提名啦。如果你抄翻报纸《铿锵集》嗰啲访问佢，香港有一个名一个医生系肝儿童肝脏移植系世界知名嘅，佢攞到一个好国际知名嘅奖状。访问佢。咁佢講佢好投入做研究，好一早起身，因為佢亦都係 HA 嘅醫生，佢朝頭早一早起身就翻工，翻去咧就做研究，然後咧夠鐘睇症，夜晚又做研究翻到嚟。於是者，佢有一日咧，佢話佢好唔舒服，病，於是半晝就翻咗屋企休息。翻到屋企一開門，佢仔四歲嗌：阿媽有賊入屋啊！即係佢講你明嘛？個仔原來唔認得阿爸。去到就阿媽有賊入屋喺度嗌，佢喺度笑，即係講緊咩？俾個記者聽，佢投入做研究，研究到咁樣。 係咁有一個就係咩咯？有一個就問阿媽咯，阿媽嗰張結婚相喺你隔離嗰邊個嚟㗎？咪你阿爸咯咁嚇？咁屋企行嚟行去嗰個肥佬係邊個嚟？ 唉，即係嗱，好嘅就係佢真係全程投入佢理想。不过理想唔系好包括佢家人，即系嗰个好黑色嘅，我觉得。 不过你依家系男性一个几遗憾嘅嘢嚟，到佢晚年嘅时候就会知好遗憾嘅嘢。啲后生你结咗婚有仔女，你做乜事即系唔拨时间去关心你屋企人，搏晒命去投入工作，咁啊嗰头家就掉俾个老婆去处理。咁以前好啲嘅，以前就个太太唔。即係唔使翻工咧，咁佢時間上都仲可以配合得到。哇！如果而家嗰啲嘅雙職家庭咧，即係嗰啲太太咧，哇！你真係難搞啊！我覺得 唔係嘅喎，好得意喎。女性喺個深層文化裏頭，佢放咗工之後，佢做第二份工就係照顧家庭、睇細路嘅喎。 係啊， 我係男人放工就係睇 工之後，繼續應酬。 應酬啦，睇 YouTube 啦，睇電腦啦，睇各樣嘢係咪？ 即係呢個係我 relax 啊，放松嘅时间，轻松嘅时间啊，唔好我翻到屋企仲要我做决策啊，仲要做嘢，咁呢个男性嘅感觉系咁。 所以我见过唔少嘅个案，当人退休之后，突然间系发觉自己系好似天大地大都系孤身独行嘅，啲仔女同自己埋唔到位嘅，即系好得意啊！因为佢几仔女长大，始终系黐阿妈， 系 阿妈始终即系都俾时间佢哋。到佢哋拍拖結婚咧，生仔生孫咧，都阿媽喎，阿爸同佢都係遙遙遠遠， 有啲疏離 以禮相待。好啦，到佢而家好需要人陪嘅時候，啲仔女同佢好陌生，唔會同阿爸傾偈，唔會同阿爸嗲嘅。咁呢個我諗，所以有啲人喺退休嘅時候，陣間覺得冇位埋咯，我好似唔再重要。嗱，呢個亦都即係辛苦。 咁你咪成日見到喺公園嗰度啲阿伯喺度睇捉棋咯，嚇！咁佢屋企唔係佢留戀嘅地方嘛？ 係啊，係啊。咁以至佢哋一傾偈好得意啊！一傾時講新聞嘅時候，講到佢 滔滔不絕啦。 而且講到佢哋完全同特首一齊開會啊， 啊 或者同國家領袖人開會啊， 瞓喺林鄭下，即係張牀下邊聽曬㗎， 知曬世界內幕，然後解釋啲事情點發生啊！ 你唔知㗎啦，我話俾你知啦，咁嗰啲咧。 他们其实仍然在建立自己的重要性 和、啊、权威、啊、 职业上面他们退休了、 嗯、 已经很难找了，家没位埋，唯有在时事新闻上面成为世界时事分析的权威。 是 但是这个男性真的要好反省，做爸爸你怎么都要为和你的儿女那种的关系，儿女有时说我想要什么，其实最重要是要你、 嗯、 当然我觉得太太都即係亦都要公平啲啊！有啲太太都唔識做嘅，個唔識做係佢哋生咗兒女嘅時候係攬實曬仔女嘅，丈夫係冇位入嘅。丈夫覺得翻到嚟，唉冇咁嘈啦，仲讀緊書㗎，係、你要睇小咁大聲啦，個仔聽日測驗咪知唔知啊？我老婆傾下偈，考試啊搞掂先啦咁。好啦，到啲仔女瞓咗啦，啲時間個丈夫覺得可以同太太傾下偈，唉好攰啊！你攰唔攰啫？你唔使理嘢，梗係唔攰啦咁。嗱。於是慢慢同個太太疏離啦，慢慢冇偈傾啦。但係呢個世界好殘酷噶嘛，你唔同佢傾偈，佢有人同你傾噶嘛。你唔煲湯，佢飲佢有地方飲湯噶嘛。 特別而家有手機添啊，嚇佢即係嗰隻腳唔使出門口都可以同另一個人傾密偈可以。 而好得意啊，男人又真係需要人傾偈喎。 嗯。 而咁嘅傾偈嘅時候啦，好嘅就幾個男人喺度吹水講啲完全廢話，嗱呢、這個好好噶啦。 嗯。 但最弊佢揾到紅顏知己就結啦。 嗯， 我真係做過幾多個案，有啲人係唔小心、唔冇心嘅，但係因為屋企個疏離冇辦法溝通咧，就落翻去出事，揾到人傾偈，但係就跌咗落個陷阱嗰度。我哋講嚟講去講緊咩啫？阿林博， 嗯， 我哋講緊原來成個家庭最重要嘅咩啫？唔係功能啊。是那种关系，那种彼此是连接到的关系，父母掂到仔女的心，仔女掂到父母的心，而这个似乎是整个家庭的重点。 其实我们呢听一首歌，邓紫棋的《平凡天使》回来再跟多多位倾偈倾偈啊。 最温暖的天使， 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多少次沿路颠簸，多少大雨滂沱，我们都曾度过。尽管会怕会难过，同舟的你和我再不必退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 沙勒进行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和战争罪行，强调巴勒斯坦人会毫不犹豫向国际法庭追究犯下罪行的人。法新社较早时引述以军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正评估是否适合停止对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空袭，但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以色列官员说，停火目前不是选项。以色列一间传媒引述来自巴勒斯坦的消息指出，以巴会在星期四早上停火，但哈马斯指报道不真确。外电引述欧盟消息报道，欧盟成员国同意在夏季旅游旺季前放宽对非欧盟旅客的入境限制。欧盟27国的代表在布鲁塞尔开会，报道说成员国同意放宽对疫情低风险国家或地区的定义，并会容许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入境。预料建议将在星期五获欧盟部长通过。目前只有澳洲、以色列和新加坡等七个国家的旅客，不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都可以前往欧盟国家度假。预料欧盟稍后会更新对低风险的定义，包括英国在内等多个国家有望符合新标准。虽然美国预料不符合标准，但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美国人亦可以前往欧盟国家。道琼斯指数报33,580点，跌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74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01，加元1.212，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21美元，卖出1,883.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5月22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阵容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谈规划论选举。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 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去游乐场玩对小朋友来讲，除了是开心之外，对他们的体力、智力、社交能力发展都很有帮助。今个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嘉宾 Mission and Hildon 将会分享他们设计游乐场、将快乐带给香港甚至外地小朋友的理念。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炸鸡成为全球的美味，寻根究底亦都有一段黑奴的往事。我们今天所讲的美国的炸鸡源于美国南方。第一个炸鸡配方出现在1825年出版一本叫做《弗吉尼亚家庭主妇》的食谱里面。这本由玛丽·兰多夫写的食谱一直都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本出版的南方菜烹饪著作。他是这样教人炸鸡的，将切好的鸡肉沾上面粉，撒啲盐之后咧，喺猪油里面炸。咁啊，炸鸡就唔系西非嘅特产，亦都唔系英国人创。古罗马嘅时候都有用胡椒等等香料炸鸡嘅食谱噶啦。英格兰人咧就喜欢煮或者系焗鸡，苏格兰人咧就喜欢煎炸。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英国人就大批殖民过去，当中唔少苏格兰移民去到今日美国嘅南方，带埋啲传统过去。将鸡肉放到铁锅里面以热油来煎炸。当时南方大部分的黑奴都是来自西非的，养鸡在他们的家乡相当普遍。他们煮鸡固然有一手，奴隶在农场做事消耗很多热量，黑人的餐桌上面有时会出现鸡补充下能量，炸鸡顺理成章亦都成为菜式。不过西非式的炸鸡和今日美国南方的炸鸡是有分别的，比较似今日的法式，先稍微煎一下，再加入酱汁煮一段长时间。玛丽是南方白人的富家小姐，屋企有种植场，亦都有黑奴。有研究食物历史的人相信，玛丽结合苏格兰人热油炸鸡和非洲裔奴隶炸鸡的手法，写成了美国第一份炸鸡食谱，成为了一段长时间当地人的炸鸡的指南，俘虏了南方白人的胃和他们的心。虽然不能够确定是非洲奴隶亦或是苏格兰移民在炸鸡方面的贡献比较大，但是一般都认同是这两批同样在美国南方生活的人塑造了美国的炸鸡。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是林以乐。今晚直播室的嘉宾就是屈伟豪博士。我们今晚讲的题目就是疫情之下的亲子亲亲乐。大家都困斗兽是吧，斗到即是没完没了，疫情都没完没了，都唔係辦法㗎，都要落去啊！大家以為誒個疫情咁上緊，就大家去鬆一鬆，點不知而家你睇下， 昨日即今日公布咧，馬來西亞咧就6000多宗啊，即係突破咗即係嗰個數字。咁印度更加唔使講啦。咁呢啲嘅情況，究竟點咧？係咪打咗疫苗就嗰、那個城市就冇事咧？咁呢個即係有待大家去睇啦。咁你起碼而家，我哋而家香港就大家都覺得嗰、那個今日嘅數字都係零咧，都係感恩嘅。咁不過嗰個嘅學習環境啊、翻工嘅情況啊，仍然都係維持緊，好多學校都唔能夠全部學生上課，咁誒仍然都要用online 上堂咁樣，咁啊就開始就出個情況，就大家屋企困住啦咁。咁呢個咧呢、這個景象點解決咧？咁啊，多多就頭先提到啦，即係起碼喂父母嗰個嘅要求係咪有啲嘢要可以降低啊？除此之外，會仲有啲咩可以做咧？ 我諗個溝通好緊要啦，因為溝通就係表達緊我關心。我愿意聆听，你是重要的嘛？如果唔系，我哋一定是时运高，乜都听不到、睇不到的嘛。 系， 所以你好得意啊！你头先都讲个爸爸买晒好多嘢俾仔女，但个仔话我冇要求过，咁发生咩事呢？ 我爸爸听到真系好伤心啊！真系越问越伤心啊！呢单嘢。我当日你要乜，我即刻俾乜，仲嗱临去揾俾你。 咁佢当日点沟通嘅咧？个爸系自己有即系幻听扫货去玩具铺扫货啊，定系即系嗱呢个成谜啦。你讲紧俾我听，原来一家人个沟通几重要。嗱，好多嘢，所以第一样我就鼓励啲家长，如果要同仔女明白沟通，就系放低啲预设啦，从细佬哥嗰个层面嗰度去沟通啦。有啲时候我哋唔明噶嘛。 我都有困难，我都有时我女细个嘅时候，我同佢沟通都沟唔系好沟通到嘅，老实讲，即系你知唔知有一次咧，佢妈咪咧就出咗去啦，咁我要陪佢，佢早瞓噶嘛，咁我同佢瞓啦，瞓喺张床嗰度，突然间话阿爸，我肚饿啊，哇，我心谂肚饿，咁我唔会起身煮嘢俾你食，咁我就话，诶、哎，有办法，佢咩办法？哦，瞓咗就唔肚饿噶啦，佢又乖，即刻眯埋眼瞓。咁我谂住过到骨啦，而家唔够一分钟，擘大眼，阿爸，我真系好肚饿。 咁你最后点啊？ 出咗起身煮个面俾佢食咯。你唔煮啊？系嘛？佢真系好肚饿啊嘛。 咁对于呢首歌嚟讲，呢、這个爸系可靠同埋有回应噶咯。 啊，有 系咪？即系我女咧就好笑嘅，我女咧佢嗌肚饿咧，即系肚痛；佢嗌肚痛，即系肚饿。 哦，咁样噶、 啊，即系佢哋沟通，唔系我哋分得到，佢自己唔系好分得到嘛。咁佢哎呀肚饿啊，咁啊系咪唔舒服啊？同你揿揿啊，食咩咩咁？如果佢嗌肚痛咧，话系咪肚饿啊？ 系止肚痛嘅办法就系食嘢咁啊！你个女啊， 呢个咪沟通咯、啊。你进入个细佬嗰时嗱，譬如我见过唔少家长唔中意食啊啲菜苦啊，苦咩咧？唔苦啊，好食嘅食啊。嗱，对于我嚟讲，苦瓜啊或者嗰啲真系好碎料嘛。 系啊， 啲细路真系唔中意食噶嘛。 嗯， 咁即系我哋要落到佢嗰个层面去沟通。响堂好闷嘛？喂，闷咩闷？梗系要闷啦、啊。唔闷唔读书定系点啊？大哥冇用啊嘛，你要做国家栋梁啊！ 我哋出嚟做嘢就先明嘅，我系由幼稚园，嗱幼稚园最好玩啦，老老实实。咁跟住你一小学去到中学咧，上堂都系闷噶啦。点解咧？因为你经过十几年训练之后咧，出嚟社会做嘢，即系万一你上唔到大学啦，你又发觉出嚟做嘢仲闷啦。咁你冇嗰十几年功力，你挨唔住噶。 咁你始终你要进入社会嗰个世界嘛？嗱，譬如我听过唔少家长同仔女闹交，你唔好逼我学琴啦，我唔想学琴，你做咩逼我学琴啊？咁通常阿妈点答你啊？学咧仔，阿妈细个好穷，阿妈冇想学都冇得学，而家你有钱你学。个仔话：阿妈，你细个冇钱学琴，你而家有钱学，点解唔系你自己学，而系逼我学？ 咪咯。 即系你睇唔到我哋沟通唔到，所以我哋试下可唔可以真系放低一啲嘅预设，放低我哋嘅角度，生性啲呢个字冇意思噶嘛？咩叫生性啫？唔闷你要进入佢嘅世界，放低啲预设， 對佢真真誠誠有啲愛同接納啊！嗱，我好得意嘅，香港家庭及自由協會咧幾年前做咗個研究，咁咧就好簡單嘅去訪問，即係去嗰啲問卷調查問小學生咧，佢哋最中意喺父母係點，最唔中意父母點？我竟然有一個某一定嘅數量令我覺得奇怪，就係佢哋唔中意父母讚佢哋。 吓？点解？ 嗱，我哋成日都鼓励赞啊，首歌啊，肯定佢啦，祝福佢啦，顶佢有信心啦，帮佢啦咁。吓，佢唔中意赞。咁于是我哋再跟进做调查啦，揾翻即系嗰啲细路再 tick 边个中唔中意，我问佢。终于我哋明点解啲细路唔中意父母赞，原来啲父母你估点赞啊？阿爸阿爸，我运动会赢咗，我跑步赢咗，我话你得噶啦，你掂噶。不如你攞练跑步嗰啲心机嚟读书就劲咯！ 哇，呢、這个就唔系赞啦！ 阿爸阿爸，我赢咗捉棋啊！我话你掂噶啦，阿妈阿妈点啊？我话掂噶啦，你将捉棋啲心机攞嚟读书就劲啦！咁即系咩啊？ 嗯， 我女咪少啲叫 eating up 啊嘛，食住上 啊！系啊，eating up， 即系你食上，你几时都系其实。你冇赞过我啊！你系用呢样嘢，即系乾坤大挪移转过去，又再逼我啫嘛。 同埋语带少少单打嘅呢啲，系好难听啊！ 其实背后我就根本唔系好接纳你。 而家嗰个成就，而家个成功， 我 唔 好接 纳 你，因为你嗰啲所谓跑步同捉棋赢咗都唔达标嘅，系你读书，我觉得你唔得嘛。咁所以我咪窒你咯。 嗱，其实父母要了解咧，呢一种慢慢你要灌输啲仔女咧，接受咗嗱，唔读书又冇用噶，读书先有用噶，重要入到名校先有用噶，要读得叻先有用噶，咁样好啦。点解会咁多青年人出现问题咧？佢发觉读唔到啦，即系香港个教育制度跟唔到啦，佢咪开始咪觉得咁，我应该变废青啦。我接受到噶啦，因为阿爸阿妈自细话俾听，读唔到书就冇用噶啦。咁我而家真系读唔到啊嘛，读唔到咪变咗冇用咯。嗱，我觉得呢个就系父母令到佢嗰个嘅思维系单一化咧，佢就慢慢会走向咁啊。嗱，佢读得到嘅冇问题啦，系咪啊？ 而呢个好惨嘅，亦都系一个好悲惨嘅，我哋嘅世界而家系两极思维啊嘛。 嗯， 即系你一读到，一系读唔到，一系有用嘅人，一系废青。 嗯， 一系你系我嘅朋友，一系我就同你反台。我哋将佢咁狭窄嘅时候，你头先完全啱嘅逻辑啊！个仔女读唔到书就冇晒用啦，个仔女接收都冇晒用啦，我做咩做继续嚟到搏命咧咁？但系睇唔到呢个世界海阔天空系好多嘢噶嘛，所以我哋可唔可以头先讲对佢有份接纳，有份肯定，有份关怀？头先你一开始嘅时候，林博你已经讲咗陪伴啊，嗰重要啦，可唔可以同佢吹水咧？即系你同细佬哥，你唔好预咗细佬哥阿仔删电脑啦，阿女熄电视啦，我同你倾下偈，你讲心事我听啦。嗱，我俾五分钟你讲啦。 嗯， 即系你同细佬哥，你唔好预咗细佬哥阿仔删电脑啦，阿女熄电视啦，我同你倾下偈，你讲心事我听啦。嗱，我俾五分钟你讲啦，咁啊。我哋入经理房照费都唔得啦，啱唔啱啊？即系有啲嘢系。培养出嚟噶嘛？我哋即系我翻到屋企， 有个 timer set 咗啦，喺厨房拎咗出嚟啊，五分钟一响钟我嚟倾完。 我翻到屋企，我睇下话你咪有想同我讲啊？你讲啦，你讲啦，你有嘢想同我讲， 想都唔讲我，唔使讲， 我唔知点啊，我唔知点讲啊，系咪？ 你同呢个嘅问话冇乜分别，你明唔明啊？ 你同佢吹惯水，佢就自然讲嘢俾你听 嘅。系嗰、那个气氛嘅问题， 乜都讲俾你听。而喺夹杂当中吹水，你头都好重要。而你真系听到，我啲记者可以同我哋仔女沟通，最重要嘅唔系我哋想讲乜，最重要我哋听到乜。 嗯， 佢肯讲嘢俾我哋听，佢信任我哋，而佢肯讲嘢俾我听，我哋知道佢真真正正面对嘅问题，而我就帮到。 但系会唔会有时系成年人觉得佢哋即系小朋友嗰个世界咧，太幼稚啦！喂，我听嚟做咩啫？讲你又同边个同学又有咩争拗？嗰、那个老师又唔公平？哎呀，呢啲嘢，喂，对我嚟讲，我而家睇下究竟恒生嗰个数字上咗几多啊嘛？明唔明啊？ 咁我覺得冇慘咯，但係我覺得呢個好唔跳出到自己咯。 嗯、 我哋唔進入細佬哥嘅世界，我哋根本唔明白到佢。喂，褪後一步啊！我哋好多時候，我成日都覺得逆位思維，褪後一步啊！ 嗯、 再諗翻，喂，我哋大人唔係咁嘅咩？ 系， 我哋唔系不断就系讲公司边个衰边个唔好边个好嘅咩？ 嗯， 我哋唔系讲八卦新闻嘅咩？ 嗯， 咁你首歌讲下啲同学好鬼闷啊，老师衰啊，点解唔系重要嘅啫？ 嗯， 人生就系咁啦。我哋肯闲聊嘅时候，肯吹水嘅时候，自然我哋同佢建立到嗰份关系嚟噶嘛。咁嘅时候，当我哋肯定去赞佢嘅时候。嗱，我哋慢慢喺生命当中形成影响力，佢有嗰个信任，佢有嗰个安全感。当我哋鼓励佢，喂，俾心机上堂啦，上得好地，我哋下昼去玩嘛。嗱、 嗯， 咁就有挑战啦。 系啊，佢要做好上堂，系为咗想同你去玩啊，唔系为咗要做好上堂件事、啊，你记住啊。 因为你早上堂脚早啦，因为你要做有用嘅人啊嘛，将来对社会有贡献啊嘛，你将来生活得好一啲啊嘛， 系嘛？将来实在太远，而家冇朱古力食啊！ 阿妈，将来生活好一啲系点啊？你有间好一啲嘅屋住啦，你可以唔使做得好辛苦有饭食啦。阿妈，我而家唔系咁咩？ 系咯，而家咪几好系嘛？ 我已经做到，我而家都有间好嘅屋住，我而家都系唔使做。 啊，咁你错啦！嗱，呢啲阿妈噶，你啲细跟住阿妈咁样，咁自己搞掂啊嘛。喂，即嗰几岁大或者系十一二岁大嘅小朋友咧，你同佢讲啲咁远大嘅嘢咧，系实在同佢讲永生系冇分别嘅，你明唔明？ 但系我哋，我咧特别小朋友，我哋要学嘅，佢哋学习将责任同权利系摆埋一齐嘛。 嗯， 如果你想享受乜乜乜，请你做乜乜乜，咁你唔好同我拗啊，林博。 嗯， 哎、你冇事佢，自细已经教到咁事佢，乜都要。喂，呢、這个世界唔系咁运作嘅咩？ 嗯， 乜我乜我可以唔翻工有粮出嘅咩？ 哎呀，真系想噶， 你咪幻想下先咯，林波。十二点啦，你一阵发梦， 发梦。 成个世界咁运作啊嘛，你试下上巴士唔嘟卡啊嗱，即系权利同责任系我哋都要学习啦。而家最攞命就系我哋唔觉得需要负上责任。但是我哋就要享受权利。 所以做父母嘅喺呢个困局里面，系咪除咗沟通之外，就真系要俾一个清楚嘅指导，系应该嗰个标准系点，要责任系点，嘅角色系点，系咪要清楚？ 我绝对赞成咯。你要点，而且嗰个要求嗰个标准系佢哋达标噶啦、 嗯。 你要我突然间跑42公里马拉松，我都拉柴添啦。 系啦。 系咪？但你能够俾我合宜嘅，嗱屈你练练下，每次跑到两 K 先啦、 嗯， 又跑到五 K， 你要合宜啲首歌得唔得咧？ 嗯、 即系你要求佢， 咪变咗挫败感啊！制造， 同埋头先鼓励又鼓励啦，你唔发觉小朋友系好情绪化噶咩、 嗯？ 佢哋嘅本质就系、是，所以我哋好容易见到现象噶，就系、是、小朋友同某一个老师好咧，佢中意个老师嗰科好劲嘅， 系、哦。 佢唔中意个老师嗰科，点都唔掂嘅。 系、哦，我有一个小朋友好劲噶，佢唔中意个老师咧，佢就决定自己考59。我系嗰分唔攞，我肥俾你睇啊！咁样，佢计到分，自己攞59嘅咧，到你谂下。 呢啲真系，然后到下年转咗老师，同一个科目，佢可以嘣嘣声攞 A 嘅。 嗯， 咁你睇唔睇到原来佢被爱、被肯定、被关心？嗰種嘅重要，原來遠重要過你只係快啲啊！嗰啲即係日係咁嘅時候，我哋點解唔會肯定佢、幫助佢、讚賞佢？特別見到佢有少少改進就讚佢。嗱、那個重點就係、是、原來我有嘢，我阿爸阿媽知噶，佢留意我噶，重視我。香港咪繼續努力咯。 嗯， 喺呢個努力嘅當中，我諗我哋又開心，佢亦都有成就。我哋唔好将成就同痛苦摆埋一齐啊！点解唔将开心、父母嗰种一齐嘅和谐、关爱同成就摆埋一齐？咁、 嗯、 我谂咁嘅图画系更加开心、更加美丽啦！ 嗱，疫情底下咧，你无论点样面对，时间都会过去嘅。我听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心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已经要求药厂尽快提交12至15岁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的资料，以尽快交由顾问委员会审议。至于社区接种中心运作至9月底，会不会令到青少年无法接种伏必泰，徐德义说不要过分认为九月接种中心停运是死线，强调政府在任何时间会尽量在科学数据支持下，为适当接种人群提供足够疫苗。徐德义说，根据早前的新闻稿，接种伏必泰的中心会运作至九月底，是否可以在其他场所接种，容后公布。他解释，停止接种中心运作是基于操作上的考虑，因为物流、配套和中心运作要大量资源和人手，强调本港有足够疫苗供应，科学证据亦都证明接种是安全，无需等到八九月才接种。政府向天水围嘉湖海逸酒店以及沙田乐基幼儿学校幼儿乐园进境员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本月6至19号曾经在有关地方逗留超过两个钟的人士，需要在星期六或之前检测。另外再多15人接种新冠疫苗后要送院个案，其中10人已经出院，两人留院观察，两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一个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一名78岁男子接种第一剂伏必泰后胸口不适，在人际医院观察，情况稳定。另一名28岁女子接种第二剂科兴后同样胸口不舒服，在伊利沙伯医院观察，情况稳定。 台湾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单日新增275宗确诊个案，包括267宗本土病例，是连续五日本土个案破百。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宣布上调全台湾的疫情警戒级别至到第三级，听日起每日举行全台防疫会议，新增本土个案患者介乎不足五岁至到八十几岁，当中129人住在新北市，其次是台北市的70人。台大医院爆发感染群组，最少11人确诊，医院要求全院所有员工接受检测，即日起停止所有常规手术，呼吁非紧急病人延迟就诊。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视像方式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及辽宁徐大堡核电站的动工仪式。习近平强调，能源合作一直是中俄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核能是战略优先合作方向。普京就说，俄方有信心和中方共同努力顺利和安全推进工程建设，又指和平利用核能合作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670点，下跌3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86点，下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65， 日元 108.71， 瑞士法郎 0.901， 加元 1.211， 人民币 6.436， 英镑对美元 1.416， 欧元对美元 1.222， 澳元对美元 0.77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83.97 美元，卖出 1883.94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又为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萍在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咧，我哋接通咗咩？ 主持陈燕萍、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小说《该隐与阿伯》由两位主角威廉和阿伯在20世纪初呱呱落地那一刻开始，一直写到两个人年老离世。其实单是任何一个人的生平，他们的故事性和所承载的厚度都足以单独成书。但是这一本1979年出版的巨著之所以可以位列在全球八大畅销小说，是因为除了有极高的娱乐性之外，还侧写了近代历史的巨轮。 这个家族斗争故事由一段又一段真实历史作为背景，包括铁达尼号船难、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还有美国梦的兴衰等等，犹如一本世界近代史缩影，让虚构的情节和人物 更增添实在感和传奇色彩。 这些历史事件并不是随便置入的布景板，而是在剧情的巧妙安排之下各有作用，令两位主角的人生交织纠结。 例如1929年的华尔街大股灾，阿伯的老板兼挚友因为财困将酒店集团转到阿伯名下之后自杀，所以阿伯才会和负责清盘的威廉首次交锋，亦都拉开了他们将近半世纪明争暗斗的序幕。阿伯将挚友的死归咎于威廉的银行，殊不知威廉赏识他的才智，只是力排众议都没办法说服董事会，所以动用了个人信托基金匿名帮助阿伯东山再起。在二战那阵，作为银行董事长的威廉和酒店大亨的阿伯都自愿参军，而阿伯更加在战地上面救回威廉一命，但两个人并不知情。 两个出身和国籍不同的人都有同样惊人的天赋，相似的顽强意志，在时代巨轮的运转之下，一次又一次地彼此斗争又彼此救赎，令到拥有上帝视角的读者在旁观这个点出圣经的故事时不胜唏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该隐喻阿伯》，作者杰弗瑞·阿杰，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在我哋直播室里边有 Dr. 屈屈伟豪博士喺我当中咧，就我哋同阿今晚咧就分享个题目叫《疫情下亲子亲亲乐》啊，咁有本书咧叫做《家庭会伤人》啊，咁我相信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好多家庭都写紧呢本书啊，真系。 咁书系研究原生家庭嘅，一路讲到有时原生家庭带住好多个包袱。一代而好得意嘅原生家庭嗰張帳單，我哋自己唔俾咧，始終我哋下一代都俾嘅。例如我同我嘅太太嘅婚姻關係嘅摩擦，係可以影響到我仔女啦，我仔女一路落啦。所以譬如我有時都悲哀嘅，我做個案嘅時候，我嘅受助者準備離婚，因為佢自己有婚外情。但係佢嘅父母又因離婚，因為婚外情。咁我有時我話我都悲哀。你因為你而家好渴望得到嘅嘢，你就決定分開。我好擔心，而你亦都同樣經歷過你父母同樣做一樣嘢。我唔敢講你嘅決定係咪一定絕對嘅錯誤，但係我好擔心一樣嘢，就係有一日你嘅仔喺我嘅輔導房講緊佢又離婚，因為佢爸爸佢阿爺都離婚。然后你个孙喺我个仔嘅辅导房又讲呢样嘢，你听到嗰条债一路落去咧，系如果我哋唔处理嘅时候咧，系嗰度孭落啦。原生家庭有时好多错误嘅方式，正如头先我哋讲沟通啦，我哋变成指责压力，咁呢你咪家庭会伤人咯。又或者我哋自己唔付嘅账单，我唔处理好我同我父母离婚带嚟俾我嗰种嘅压力。而我將佢掟落去我仔女，咁咪又會傷人咯。咁所以我諗，我哋好重要嘅就係，其實一路講緊家庭相處啫嘛。 係， 如果我哋有美好嘅相處嘅時候，我哋好自然每日都係祝福噶。 但係嗱，嗰個奇怪就係、是、家人就應該係我哋至親嘅人啦、啊，但係恩怨情仇就最勁就係、是。屋企人 嘅 喎， 呢个亦都系我哋有时好惨嘅人，始终有唔同嘅一面。人有一个好自然嘅倾向系 social， 即系社交嘅认同啊。所以我哋翻工嘅样，我见到朋友样，同我屋企嘅样可以好。 所以相处好，同住难啦，就系咁啊。啊，朋友冇所谓啊，系嘛？就算你今晚你话食饭食到12点，你能够食到2点啦，我当你打晒针嗰啲，咁你都系会拜拜啊，都系翻屋企噶啦，系嘛？咁翻屋企嗰个就真面目就出现啦，咁。 嗱，一样嘢咧就系嗰个角色期望。 我对我朋友的要求和对我配偶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嘛。 嗯、 正如你跟刚才讲朋友，哎算了，哎是这样的，屈是这么衰的，屈迟到的。但是我对我配偶期望好像不一 样。同埋朋友我不喜欢他，我咪下次不出来咯。 是 咪屋企唔得喎，你始终都要日对夜对㗎喎。 所以第一角色期望啦，咁呢度第一。第二样嘢有时我哋唔识得逆位思维㗎喎。我哋好多时候我做緊嘅嘢就係我配偶做緊嘢，我配偶做緊嘢，我哋唔係一样。嗱、几多嘅丈夫喺度埋怨，个太太话喂出得未啊？丈夫话出得未有未啊？睇话得啦得啦，好快好快。 我屋企咁啊，得噶啦咁啊，都要等多五分钟啊。 好快即系未得啦。 系啊，可以噶啦，可以出门口咪可以噶啦，咁可以出啦咁啊。啊，仲要搞多五分钟。 不过你劳气咩咧？你太太打电话俾你，喂你翻嚟未啊？谂得得啦，好快好快。 系 咁即系你系咪即刻翻先？ 咁我好少嘅，嗱我好少啊，即系其他男人系会咁啊，我好少，我翻话翻翻话唔翻唔翻话几钟翻，如果迟咗少少，我会打电话自动报到话，嗱我迟十分钟咁样嘅。 咁你咪人版啦、啊，大哥。 系啊，真系会噶，因为要预噶嘛，你佢要煮饭要预时间噶嘛。 所以嗱，角色期望唔一样。第二样嘢，我哋唔识得逆位思维。第三就系我哋同配偶家人系最唔识避忌噶嘛。 嗯 林博，你同我有啲嘢，算啦，搵个人嚟，但屋企忍唔忍？我有时觉得好悲哀嘅就系最亲嘅人，反而我哋伤害最深。 嗱，有句说话咪讲嘛，爱是恒久忍耐啊嘛。 系啊， 所以当你对一个人冇忍耐嘅时候，其实你对爱咧系即系跌咗锅嘅系。 咁可能嗰啲，如果我讲衰啲，嗰啲叫肉啫。唔系，即系我呢一刻我嘅欲望，我好爱你，我需要你回应，不过唔长久嘅。 系咯， 咁喂大佬，咁其实好恐怖喎！你呢刻对我有 feel 喎，系好真实啊，好浓烈噶。不过下一刻佢你都有feel，不过对第二个。 系咯， 嗱呢个好可怕。所以我譬如我哋研究神学嘅时候，我哋问上帝最重要嗰个特质系咩？好多人就话啊，耶稣梗系讲爱啦。其实最重要系讲。信实啊， 嗯， 即系佢嗰种不变，嗰种不离不弃，始终拖住你只 手。有爱冇信实都大件事啊！即系好多父母爱仔女， 系啊， 但系原来不断都冇诚信嘅，咁、 啊、 你仔女点信你咧？咁啊，阿莲跟住就会质疑啦，佢咪真系爱我嘅咧？ 同埋呢个世界唔长久嘅嘢，我就觉得唔珍贵噶啦。我哋见过几多人好珍惜佢纸杯纸碟未啊？我预咗掉噶嘛，大哥。但系我仍然记得37年前我同我太太喺教会结婚嘅时候嗰个誓约噶嘛。贫穷、富足、疾病、健康、顺境、逆境，我哋一齐行落去嘛。嗱，爱情嗰种嘅感动就系嗰个人仍然同我一齐。即系当全世界都误会我，佢仍然企喺我身边。点都好，我哋一齐行落去。 我觉得好感动啊！有即系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好早落去行公园啦，咁啊见到有啲嘅年长嘅人咧，就由个印佣或者菲佣推轮椅扶佢落去行公园啦。咁嗰啲我相信好多时都系应该系个另一半系应该系过身噶啦，应该系。咁但系间中会见到一啲咧，就系、是。个老公咧推轮椅推个老婆落去行公园咧，哇！你觉得好温馨噶， 嗰个就系真正嘅浪漫啦。今日即系你我青春无限，花前月下咁好浪漫咯。但系当佢哋风雨同路，长期病患，我仍然愿意照顾。我都同太太行公园时候见过有对。两个白晒头挂揸住拐杖嘅人仍然拖住手行， 嗯、 我同太太互望一下，我哋笑下话，我哋有一日都要咁。 系咯， 嗱嗰阵时先系一个浪漫嘛。嗱、嗯，所以落到去我哋咁困难，就系、是、我哋冇逆位思维，我哋角色期望，我哋唔管理自己。如果呢度唔单止净系讲紧夫妇啦，我哋同仔女可唔可以？我哋逆位，头先都讲 啦。我哋善忘啊，成日都唔记得自己细个系咁啊。又或者会比较啊，会话，我细个都唔系咁噶啦，咁嗱，但系你真系唔了解呢个仔女，你要谂下佢系独立嘅佢，虽然系你生嘅啫，有你嘅 DNA 遗传，不过有啲系唔似你嘅，好正常嘅， 亦都可能似晒你嘅，嗰啲唔好嘢， 照镜咁啊。 喂，你接受呢个常态，你唔觉得你嘅仔女系你父母派嚟同佢哋报仇嘅咩？ 嗯， 当日我哋都系咁激我哋父母噶嘛。如果你作看为常态，然后与佢不离不弃，继续闲聊，继续拖手嘅时候，我谂我哋嘅系喺佢生命当中积蓄老本嘛。 啊、 其实仔女嘅关系时间越长，我哋靠食老本嘅啫噃。 嗯， 食老本嘅意思 咩、 就是？ 老本呢？ 喂，佢知道阿爸锡佢，知道信任阿妈爱佢。 哦， 所以嗱，你细个越细嘅细佬哥咧，你其实两招一定 K.O. 佢噶啦嘛。 嗯， 实掂噶，你唔好话俾我听唔知啊，你做紧噶嘛，一招叫恐吓，一招叫贿赂嘛，啱唔啱？ 一只手就系恐吓，一只手就贿赂。 你做唔做啊？你做唔做啦？我做乜？系咪？你做啊？做完我请你食乜？ 系 嗱，越细个细佬哥越有效。越大个你睇下你即系 有效，不过啲嘢越贵个成本越贵，系嘛？你谂下而家你能够贿赂嘅咩咧？啊，一部好贵嘅电话啦，再啲就系迟啲系一架车啦，再迟啲系一层楼啦，咁样啊。 而最惨就系越大嘅时候，佢攞嚟贿赂佢嗰啲嘢越贵啦。而家之后佢攞咗佢嘅贿赂品之后咧，佢、 嗯、 系更加疯狂噶嘛。 系咯， 嗱，你买部乜乜风俾你啦， 嗯， 最后佢咪玩嗰个电话玩到唔读书咯。你买部车俾佢，可能攞嚟炒 飙车啦， 吓、啊，可能炒车。咁所以呢样系唔掂噶嘛。嗯，但落翻去嘅时候，你越大个就靠食老本啦，就系、是、你一路积蓄嘅关系，佢对你知信任阿爸爱我，接受啊，相信阿妈爱我份安全感。于是佢另外落翻就是、我唔想我父母失望， 嗯、 我唔想我有啲嘢未必我最中意，但系我希望俾到我父母。调翻转头啊，嗱呢个系嗰种关系嘅互动嚟噶嘛。 嗯， 当你好享受去同边个人讲嘢，同样地佢都享受同我倾偈，咁喺呢个互动其实唔系一种老本咯。 嗯， 拧翻转头，你个女都可以有一日讲翻嗰阵时我嗌肚饿啊，阿爸起身煮面俾我食。 嗯， 嗱呢啲系长远积落嚟嘅信任，就成为咗整个家庭嘅支柱。你发唔发觉咧？如果我从宏观睇，每一个民族都有佢自己嘅古仔。我嘅古仔梗系迟啲讲食种屈原啦，我嘅祖先啊嘛。 啊，咁我威啊！而家你啲中国百家姓最大姓系姓林啊。 我唔系好赞成、啊，百家姓最大嗰两个姓，一个姓赖，一个姓屈啊嘛，大哥。你几时轮到你姓林啊？你真系讲笑啦，开玩笑。 我系亲地啊嘛， 咁啱啊，咁啊，系咪最大家族嗰两大家族有族姓姓屈，族姓林啊嘛？嗱，你落到去我哋嗰、那个我哋嘅民族故事系将我哋团结喺一齐。 嗯， 我哋唔知点解五湖四海都好， 家兄弟也 切起个月饼，拎起只粽。我哋就已經有嗰種一齊，好啦，我哋屋企有冇啲故事？ 再飲茶，啊、即系嗱，你唔會攞個月餅飲咖啡噶嘛，襯唔起嘅件事。 即係當然，而家有雪糕月餅咧，咁可能要用嚟送雪糕 咖啡 咖啡啦，係咪？且呢個時以時並進啦，林博 係咯，而家你話係月餅啊，就係月餅嚟噶啦， 但 係 嗱，呢啲嘅。我哋嘅民族故事就系我哋嘅团结。 嗯， 有冇一啲故事？其实我哋人与人之间，我同你林博，我哋相识咗几十年噶咯。 嗯，差不多哇，真系唔经唔过 吓、啊，三十年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有啲我哋嘅故事？我哋谂起就系我哋关系嘅基石。 嗯， 我同我太太由拍拖到结婚到而家，成四十几年。我哋会唔？我哋有好多我哋嘅古仔嘅，我哋睇起就会心微笑。 嗯、 我哋同我哋嘅仔女，你个女讲起有一日肚饿，阿爸最后都食面。 嗯、 我嘅仔女讲起托住个下巴刷牙。 嗱，我同我阿爸就好少倾偈嘅，因为你知道上一代啦，好难倾偈嘅。咁啊，我最印象深刻咧，嗰阵时又叫做公余场啊，而家唔知咩嚟嘅，大家都即系五点几嘅，好平嘅。 系啊， 仲有嗰阵时戏院咧，就买一张飞咧，可以闪咗七个人入去嗰啲咧。咁我哋咧就我阿爸又带我哋几弟子妹去，因为去翻沙厂放三点几啊嘛，我哋就睇五点半啊，平啊，咁啊闪入去睇。我每一次睇嗰啲恐龙片都未睇晒，瞓咗噶啦，基本上系咁。 咁啊，去嘅时候就骑我爸博马去戏院嘅，咁、然后走嘅时候佢又抱住我翻屋企，因为瞓咗啊嘛。咁啊，嗰啲嘅情景咧，就成日都谂起嘅，系最温馨嘅嗰、那个故仔系。 你咪已经令我妒忌咯。 啊， 我冇呢个经验添咯。 嗯， 即系我有爸爸嘅，但系我哋嘅疏离嘅关系到，所以我好记得佢过身嗰个时间，我好痛，就系、是、我拧翻转头冇回忆。 嗯、 我冇一啲我同佢嘅回忆，所以到我有首歌嘅时候，我系好刻意嘅同我首歌系创造制造一啲回忆，而呢啲回忆呢啲古仔就系成为我哋家庭嗰个基石，亦都系我哋嘅老本啊嘛。 嗱、喺个嘅大时代底下，呢、這个疫情当中咧，人类历史里边，我谂近代就真系都系未试过全球咁嘅疫症啦。如果你从正面去谂咧，就系、是、哇，系一个好。大家即係將來你個仔女咧，一定會記得嘅嘢嚟嘅。咁喺呢個大時代嘅裏邊，呢、這個疫症嘅底下咧，啊，竟然大家焗住喺間屋嗰裏邊去相處咁長時間，亦、都係好難得嘅嘢嚟喎。嗱，啲從正面真係咁諗噶嘛。咁、當中就好多摩擦嘅，咁啊好自然嘅人與人之間。咁點樣處理咧？ 你 處理得好嘅時候，或者你處理得唔好嘅時候，都係一個好嘅回憶嚟嘅。 你可唔可以刻意令到回憶帶嚟温暖，帶嚟特別意義咧？嗰陣時我哋困住間屋啊，真係悶到七彩啊！阿爸同我哋玩大富翁啊， 係咯， 做完書嗰陣時話我哋冇得翻學啊，但阿爸阿媽咧星期日星期六咧係同我哋行馬騮山睇馬騮、啊，然後佢仲笑我哋係馬騮、啊，我哋會唔會呢？我唔覺得一定要去到幾豪華富貴嘅嘢噶。 我覺得小朋友真係唔需要噶。你而家好簡單啦，香港人好多就走去宅旅遊啊，即係有錢啲嗰啲就喺租間酒店喺度住兩三晚咁嗰啲咧。咁你個仔係咪需要呢啲嘢咧？你問我，佢又唔係噶喎。佢最緊要真係阿爸阿媽陪佢啫嘛，開心嘅阿爸阿媽，佢啲仔反而陪你，反而一直過嚟。 咁調翻轉頭，父母可唔可以都？即係進入佢哋世界咧，嗱，首歌就需要活動嘅啫，咁咪諗啲活動俾佢咯。咁當然啲活動你真係陪佢，你問啊，我唔中意玩機動遊戲，特別嗰啲好恐怖嗰啲啊。但我太太話我頂唔順喎，我心臟啲女要去過山車，咁我焗住都要上啦。 你上啊？ 我上，大佬，佢哋喺影我出嚟，仲影到我眯埋曬隻眼。嗱，呢啲我哋拎翻啲相出嚟仲笑噶嘛。嗱，呢啲你為你嘅兒女。製造活動，你為你的兒女創造温馨，這個就是一個長遠的老本，成為你對兒女的影響力。有一天他們為他的人生三思，其中一樣東西，其中一樣東西就是我不要我爸爸失望，我不想我媽媽難過，我努力的活得更好，因為這個已經是我對他的 回報。 嗰個嘅陪同同埋一同去經歷咧，反而好過你不斷講阿仔俾心佢讀書，阿女俾心佢讀書，啊將來要我哋而家望子成龍啊，你各方面有成就，你不斷咁樣講啊，俾個壓力佢，反而你同佢嘅關係好，愛佢嘅，佢為咗你嘅緣故會努力噶。 佢最後覺得嘅只係阿爸阿媽攞我嚟威啫嘛。嗱，我講個悲劇你聽，真人真事，有個細路女。在英國13歲入劍橋讀數學系，17歲畢業。 哇，好勁喎！ 攞 first 第一個學位，然後讀博士，但係失蹤咗一年，後來失蹤咗，跟住揾翻年去咗做炸雞，即係嗰啲。但係佢已經成年，再就翻去讀博士，佢將會可能係最年輕嘅攞到劍橋數學系博士。好有成就。但再一年之後咧，揾翻佢做咗一流一， 嚇、啊！ 震驚嗱，那個古仔你抄翻係揾得到嘅。啲記者特登追蹤，其中一樣嘢，佢阿爸攞佢威，佢阿爸都係數學教授嚟嘅、 哦。 但係佢女好細個啲數學好勁，就不斷攞去威。當爸爸同佢嘅關係只剩下去威嘅時候，呢、這個女最後做咗個好得意嘅就係、是、將透過侮辱自己去侮辱佢阿爸。 哇！ 你攞去威啊！我而家做紧啲行，你攞去威啦，你攞去即系光宗耀祖啦咁。咁呢个我相信有一日有冇谂过我哋有时太推啲仔女往我哋心目中嘅成功之路，其实带嚟嘅伤害就系调翻转头佢自暴自弃。 你咁想去入，但我就入唔到。 所以咧喺个疫情底下咧，无论几困局都好啦。家人嘅相处最紧要就真系有爱啦。咁、所以我哋最尾咧节目嘅尾声咧就会送首歌俾大家，系郑欣宜嘅叫做《拥抱爱》嘅。咁听晚咧，我哋会有系黄宗显同埋伍桂伦咧，佢哋嘅题目叫做《疫症下嘅生前身后事》。 却让我处地自尊，好感所爱。